的看着海，敬畏呼吸怎样，星光依然闪烁，风静静陪着我诉说你的模样，谁管一切是否海枯石烂，能有座停泊的岸，没牵绊，在寂寞荆棘的路上，我幻想有道温暖的晨光，照亮我自由自在无忧飞翔。我幻想化成云不停飘散，迎着风变成雨落在你心上。我在想随波逐流变成星空，继续看遥远的无常和世界从亮到黑，细细看遥远的无常的世界从亮到黑。 相随。

想男人的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每个女人才知道，情是水，雨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？要是男人的好，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一个比自己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乡村爱情故事确定在春节期间播出，这就意味着它总会在你有闲钱有心情的时候出现。当你看到熟悉的人身上会发生那么一些陌生的事儿，轻松好玩有压力，所以呢观众都喜欢。但是大过年的一家人团团圆圆，你看手撕鬼子恐怕不合适，所以呢选择只有那么多，乐乐呵呵乡村爱情当然很受欢迎。 你说什么爱有好有坏，我不

交织。